为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，音乐舞蹈师阿里郎传故事演出9月9号在平壤的烽火艺术剧院举行。观看演出的有金永南同志、黄炳坠同志、崔龙海同志等党、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干部，由党委员长、党武装力量机关、群众团体、各省中央机关、平壤市的工作人员和有功者。还有庆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旅之朝鲜人祝贺团，正在社会主义祖国停留的海外同胞、反帝民族民主战线平壤支部代表、驻朝各国外交代表和各国际组织代表夫妇、武官夫妇和外宾应邀观看了演出。